ChinesePod.com 冬天要到了，太好了。 有什么好？冷死了，干什么都不方便。 怎么会呢？冬天能做的事可多了，滑雪、溜冰，多好玩。 好几年都没下雪了，怎么玩？ 可以去室内场地啊。我去年就去了室内滑雪场，虽然没办法跟雪山比，但还是挺带劲儿的。 我也去过，几乎全是平地，这算什么滑雪？ 你知足吧，在南方有人造的雪场已经很不错了，不过有机会一定要去北方感受一下冬天。 那绝对是冰天雪地呀，大街就是天然的溜冰场，爽死了。 也没那么夸张，不过那里的冰雪运动真的很多。 说了这么多冬天的运动，最好的只有一样， 吃火锅，对吧？ 哎呀，你太了解我了。